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常宁发球，球打得不错，他开门，他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现在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拼才会赢带您看看足球方面，中超联赛第二阶段重启，明天国安第一场迎战广州队。赛场直通车我们聚焦篮球方面， CUBA 江苏女篮孙俪被大体协古一彤垫脚受伤。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带您关注北京冬奥会以及北京中考体育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我们先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2月9号，中国男足结束在上海为期7天的自主观察之后，10号开始正式解除隔离。国足队长吴曦呢是晒出了训练照，并且配文回归俱乐部。那么今天呢，2021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正式重启。按照赛程，本赛季的联赛呢将会跨年来举行。根据有记者的消息，鉴于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广州赛区暂时不对公众开放。那么国安在明天晚上8点将会迎来重启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广州队。本周四呢，国安将会面对第二个对手山东泰山。目前来看哈，这个赛程还是挺密集的，对于队员们来说各个方面也是个挑战。那请梁老来帮我们前瞻一下国安下一周的比赛。 说实话，就是这一阵对于球迷来说无鸡六兽的是吧，因为没有球看。尽管国家队好像是这个打得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在这个12强赛当中，但是球迷好像似乎觉得这也正常，然后很快就切换回了自己的联赛， 是， 期待着联赛的开始。但是这个中超联赛，我们记得几个星期，上星期还是上上星期节目里啊，说到啊，我说三悲状态是吧？这个悲壮、悲伤啊，这个现在我觉得，悲壮、悲伤还得说一个，还有点悲愤了。大家就是逐渐越来越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伤的状态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壮的这种情绪啊？其实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一种悲愤。但不管怎样，总之还是希望这个联赛能够平安开始。 是， 你如果连开始都不能开始就废掉了，那今年的联赛可能就是整个中国足球这个元气就会彻底的伤了。但现在看来好像正常。你看今天下午一会儿3点半就有保级组，对吧？申花跟青岛的比赛。我好几个朋友说，哎呀，今儿下午得看球，你看球吗？我说那跟咱有什么关系啊？说不是，是好些日子没看球了。那当然这个各家有各家的这个状况是吧？有人几家欢乐几家愁吧。现在保级组就不管他了，争冠组里其实应该说能力最强，队伍兵强马壮或者相对比较齐整的，就是两大家。上海上港，不是现在叫什么上海海港， 海港， 和山东泰山， 是 因为他们两家都是各有3名外援， 齐整。 相对吧，你就说你不可能说像过去4名，你能有3名外援那就不错了，各有3名外援，那最齐整的当然是他们那个。这个费莱尼是吧？和莫伊塞斯前一段时间都有伤，但是他经过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他应该是恢复了，对吧？但是状态怎么样还不知道。倒是现在在我们所在的那个赛区啊，我们是第4才勉强进去的，是吧？然后在这个组排第2的，就是长春亚泰。哎，人家长春亚泰现在是4名外援全齐。哎呀，你这一想，我的妈呀， 人家长春亚泰今年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和动作了，对吧？你包括这个深圳也是三名外援能够参加， 嗯， 哪怕是欠薪，前一阵已经都停训了，然后现在是说要靠自己花钱什么自费到赛区的河北队，人家也有外援，这个而且这个是两名外援能够随队出征， 嗯， 三名外援都能随队出征。这么一比呢，这个广州啊，原来我们说的广州队， 嗯， 说是这个谁，小洛阿洛洛国富和这蒋光太都能随队出征。哎呀，说在他们那什么埃尔克森怎么怎么样了，反正还乱。反正明天这个比赛正式打响，其实前面的记者说什么也都没有意义了，因为没用，你就等着明天看比赛都谁出席了。我们反正现在就确定了。就一席尔瓦啊，就这么一个外援，就这一个外援，大家也不能寄予 厚望。 我是就是，咱们说难听了哈，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不可能指望着席尔瓦这样的一名球员，说就像洛国富他们那样啊，就像这个什么莫伊塞斯那样的水平，因为他确确实实据说。没超过$100,000是吧？那你像这样的转会的这个水平，这样的转会费的球员，你能指望他怎样？ 没错。 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说，我们起码我吧，就是您能平安过渡，您能够这个 坚持下来， 您能坚持下来，因为现在已经媒体都爆料了是吧？ 嗯， 这个不欠薪的就那么几家，主要就是上海海港不欠薪，山东鲁能不欠薪，深圳不欠薪，剩下的都欠薪，对吧？那么其中大家也明白了，这里也就包括我们的国安队，大家老以为咱们，哎呦，我们大俱乐部那一样啊，欠薪欠的还不止一天两天了，也不止一次两次了啊，这个欠薪的其实过去都有，只不过我们不说就是了，那个当年啊，所以呢，你现在处在这种状况下，队员到底精神状态怎么样？今天完成了再说，完成之后，我相信明年到底怎么个玩法，我不知道，足协会怎么去规定。那么打完今年联赛再说，因为，说实话，如果就这么贫富不均，明年这个山东泰山也不太可能花这么大价钱。去请这些外援了。如果明年这个大家都回归到啊中低水平的外援的话，实际上我倒觉得也从一个另一个角度说也有好处。 没错， 这不锻炼我们自己的队伍嘛，对吧？我们前些年说没有前锋了啊，行，那你的外援的那种强力的锋线没有了，靠自己啊，那也就练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总结自己这些年联赛，我们金元足球造成的这个恶果吧。然后慢慢再去弥补吧。 是，然后有记者透露啊，咱们国安的这个李磊有意留洋。之前据国内媒体的消息呢，有一名中生代国脚将要留洋，那这个人就是李磊。据说他已经跟俱乐部谈好了，表示想要出去闯一闯。那俱乐部呢也是尊重他的这个意愿。留洋的目的地是瑞超联赛啊。那么也就是接下来李磊在这个合同期将会代表国安出战的是最后这八轮比赛。 八轮比赛以后，我倒是觉得李磊。就是这个年龄了，其实30岁了，已经是虽然叫黄金年龄哈，30岁 是， 但是已经是黄金年龄，开始到30就开始往下出有点出来了，27、28岁黄金年龄，28、29岁啊黄金年龄，29、30岁黄金年龄，对吧？就是这么 稍差一点了 ，没关系，我觉得这样的队员依然有。这样的想法，想出去闯一闯，这真的挺好的，也去长长见识。其实，到了他这个年龄，很多的，比如说对足球的理解、足球的认识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长，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感悟。虽然他原来学的不正规啊，他从小学的这个足球不正规，不是最先进的东西，但是出去看一看，对吧？他有些悟出了一些东西了。那么瑞超也不是水平特别特别的高，和欧洲的几大联赛没有，毕竟是那儿啊二级以下的联赛，那么到那儿他还能有用武之地，没准还能踢上球，是吧？这样的话呢，去对他的学习，就像吴磊现在 在西乙是吧？ 嗯、 西乙也都不是主力，但是依然能够学习到东西。那回到中国来，国家队来说，那吴磊还是不可或缺的， 没错。 那么李磊呢？我觉得就是伤病啊，别再出，因为他玻璃人、 嗯、 啊，别再出现伤病就好。 嗯，那么可能这个也是跟咱们男足的这个留洋计划被提上日程有关哈。那么原定的这个派遣本土球员留洋之外、 嗯、 据说啊，目前足协也在考虑安排规划球员留洋。当然这一个前提是继续保留规划球员以及他们为中国国家队效力的身份， 嗯， 再送他们出去哈。 对。 嗯，那么对于国足来说呢，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啊，明年世预赛十二强赛的第七轮，根据日本足协官方发布的公告，国足对阵日本的比赛呢，暂定于当地时间1月27号的晚上7点开球。 嗯，好像是在那儿的七点，就是北京时间的6点， 6点 开球，好像是在东京是吧？ 是， 在东京那个国立竞技场， 嗯， 就是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决赛的那个场地，东京现在日本的疫情倒是好一些了，每天呢、 嗯、 哎，和咱国内有些地方也差不多、 嗯、 啊，你像现在咱们到什么这个东北的有些地方，内蒙的一些地方是吧、 嗯、零星散发哈、 不是零星散发，一天几十个呢、 嗯、 日本的东京据我所知一天百来个啊、 嗯、 我这也关注着呢，国家队怎么去，百来个，所以他们那儿趋于平稳，一切正在渐渐的恢复正常。这对于我们的这个心理负担来，就是疫情的这个心理负担不会很大， 是。 但是啊，面对的这个对手，换了主帅以后啊，你说换了主帅以后呢，就这个队伍就会有了质的飞跃，不太可能有质的飞跃。而换了这个主帅以后，你还是国内的这些教练员，他也没有啊，李霄鹏也没有打这个大赛的，就指挥的大赛的经验。这一点上和李铁差不许多是吧？李铁还毕竟和高水平的外教还去做过助教， 嗯， 肖鹏呢是带过女足，带的很差是吧？所以人家说这是唯一一个获两支队伍的这个主教练， 嗯， 但是赛前咱也别给人家这个叫什么 唱衰的， 别唱衰啊， 嗯、 别说风凉话， 嗯， 希望他能够有所展现。哎，因为对于这，咱们上次节目里我特意提到了这一点了吧？ 嗯， 就是你就算最终你拿到了这个第二名，别想了，是吧？因为你现在是不是和日本就是和澳大利亚就争夺这第二？ 嗯， 你第二你是争不过了，是吧？ 嗯， 你现在要去不是还是同样不是澳大利亚就是日本来争夺这第三， 是， 也相当的困难。但是，如果你后面四场全赢，对吧？你就能挣到17分。有人说17分。还真有可能就拿到这个第三名，但是第三名，你和那边的小组第三名，因为那边的第一名、第二名，确认无疑，伊朗和韩国。 是。 那么接下来的谁拿着第三名，无论是伊拉克呀还是什么，这些队伍，我们还真的跟他们有一打。 嗯。 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真的在这个小组拿到了第三名，我们去获得那个亚洲的那个，第0.5个名额。好像还是 有可能的， 当然你得能在这个小组出现，你获得了这个名额，然后你要去跟南美啊、 嗯， 那就没戏了。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是明年的这个世界杯参加不了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这个方向，大家如果能够认同的话，那就把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是李霄鹏，你要怎么整治这支队伍？ 嗯， 你要有一个什么舰队的思路，那可以看出来，对吧？那让他去尽情的表现。 赛场直通车。 咱们下面跟梁老来聊聊篮球方面的消息啊，来先来看看 WCBA。北京时间12月5号晚上 ，WCBA 的常规赛第11轮，江苏女篮对阵大体协女篮。比赛第4节，江苏队的孙俪在跳起投篮的时候呢，遭遇了大体协的古一彤的垫脚犯规，随即痛苦倒地。根据报道，经过检查，这孙俪伤还是挺严重的，脚踝脱臼、3处骨折、韧带撕裂，可能将会影响她以后的职业生涯。那么联盟也是通报对古一彤给予通报批评，处个人罚款5000元，停赛5场，同时对大体协也是给予了通报批评啊，这个处罚款是10000元，而且孙俪也是质疑古一彤一直没有给他道歉。那么后来古一彤在微博上虽然道了歉，但是也被网友以及孙俪质疑道歉道得太敷衍了。 所以这个动作吧，我看网就是女篮难得，就刚才你不是还说咱俩刚才聊天的时候还说女篮难得上到热搜， 嗯， 然后这条消息出来以后，我也看了那个视频，当然虽然就是在手机上看不是那么很清楚哈，但是女篮毕竟现在应该说是我们的篮球队伍当中，你男篮你连这个东京奥运会都去不了，但女篮毕竟能够取得不错的战绩。奥运会的第五名， 嗯， 也算世界强队之一，所以需要一个国内联赛良好的环境。本来这些队员锻炼的这个机会就不是很多，比赛很少，完全靠训练，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女篮的队员，我不太相信这个，大地联的这个队员归东是有意的，是吧？嗯。嗯，你说他就想在他跳的时候帮着一伸脚，哎，得是垫我脚上，我想他不会这么黑，对吧？那这人就是这样恶性犯规的动作呢，别人是的意图吧，别人也是能看出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说明一点吧，最起码你如果不是恶意的犯规，但起码有一点，就是你平常的习惯不好， 没错。 对吧？ 嗯， 就是我们经常说打球这个防守习惯，有人防守就，比如男队员，有人防守就喜欢抬肘， 嗯， 但你的抬肘的习惯不好，对吧？ 嗯， 你就是你抬肘可以，但是你得有一幅度，包括你这个垫脚，他其实可能是去他起跳以后，他想去跟他争位或者抢位置或者去防守，但是你要有防守的习惯和规范的防守动作，前提是不伤害对方的队员。 嗯， 所以我觉得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于我们这些女篮队员来说，各个项目队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嗯，而且你犯了错，咱就去看看人家，给人家道个歉，是吧？真诚的啊， 对， 就甭管人家原不原谅你，你起码先把自己的这个姿态做好了哈。 这女孩可能还觉得不服呢，是吧？这怎么就罚我？当然，这里边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咱不知道。 是， 就像你说的，不管怎么样。那你也得给人道歉， 对 对吧？应该在第一时间，你看，无论足球、篮球，为了避免这个舆论，是吧？ 嗯、 所以就赶紧就先道歉。 对， 这丫头就桂东就有点太轴了， 嗯， 对吧？ 是， 嗯 嗯。我们再来看男篮方面啊，国际篮联官方公布了2022年亚洲杯分组抽签分档，中国男篮呢是位居第一档，第一档球队还有澳大利亚、伊朗、新西兰啊。那么原定今年12月8号举行的亚洲杯抽签仪式呢，将会推迟到明年年初再来举行。 嗯 嗯， 当然，男篮现在 CBA 啊、不是这个中超已经开战了， 嗯。嗯， 那 CBA 还远吗？ 12月25号，嗯， 但是好像又有一个说法，12月25号， 嗯 嗯，行，能开吗？ 说是能，而且说吉林这个长春这个赛区还能进观众，据说是。 哦，吉林这个赛区还能进观众， 是。 那前一阵东三省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嗯、 现在吉林赛区还有哪来的？ 浙江诸暨、 另一个 还是在浙江， 还是浙江，但是浙江最近不太好啊。 嗯、对。所以可能 够呛， 这 个宁波呀、啊嗯、宁波啊、杭州啊都接连出现，是吧？而且宁波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半个、 嗯、 一天就能弄十几二十个， 嗯， 你杭州昨天一天还8个呢、 嗯、 对吧？所以 不一定能进观众，浙江这个赛区、嗯、 不光是不光是不进观众吧，他能不能进行比赛我也不知道啊， 嗯， 所以他们那两天不是在说嘛，没篮协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官方的通知， 是 说到底是哪天比赛， 嗯， 好歹吧，现在有一个残缺的这个中超还可以看着， 是 吧？如果能在25号这个如期的举行，那这个冬天我们的球迷还算是幸福吧。 嗯，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配合这个防疫措施哈， 嗯、 希望尽快把这波疫情控制住， 对对对， 这样咱们的各个方面才能够恢复正常。 体坛嗨翻天。 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来说说谷爱凌。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美国铜山站女子 U 型场地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凭借90.50的高分摘得了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张可欣是获得了第7名。那么冬奥之前的比赛中呢，谷爱凌已经在其中2个项目上夺金，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美国站大跳台冠军以及这次比赛的冠军啊。那么也说谷爱凌是一周之内夺了2个冠军。 嗯，这马上就有人说， 嗯， 就是。一般来说，哎呦，拿冠军了，好事啊！ 但是我看网友的评论大部分是哎呀，特别是觉得自己是这个滑雪爱好者呀，或者冰雪爱好者，或者叫体育爱好者，也都会说提出这样的那个这个担心，哎呀状态别出来太早吧，是吧， 留到冬奥会 得留到冬奥会，你状态得出得太早了，到时候怎么办呢，是吧，这没关系，我觉得现在像谷爱凌这么年轻，她需要大赛的磨练，是吧，这个拿几次冠军以后就叫什么，经过世面了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真到大赛的时候，真正到了奥运会，应该说没那么紧张了，就不怕了，爱谁谁了，对吧，如果能够处在这么一种放松的状态，我倒觉得拿就拿呗，别去想那什么状态出的太早啊，怎么去调啊，来吧， 好几个月呢还 对， 2月4号开幕， 其实也没好几个月了 啊，对， 也就一个多月， 是不到两个月了， 不到两个月了， 对，好，咱们说完冬奥会，来说说夏季奥运会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2月9号表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建议把滑板、冲浪还有运动攀岩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28个初始比赛项目，而拳击、举重和现代舞项不在这28个初始比赛项目当中。这三个老牌项目呢，是被列为了临时项目，需要在2023年达到相关标准才能够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有专业人士就表示了啊，三个被剔除出核心项目的大项各有原因。那举重长期以来一直是兴奋剂的这个重灾区，还有长达几十年的各种问题吧。反正拳击呢是饱受裁判的争议，包括财务问题，而现代舞项呢是因为这个运营成本非常高昂。 对，现代舞项因为你得单批的舞项嘛，对吧， 是 你得专门的游泳场地，专门的赛马场地，专门的射击场地啊， 是 还得有跑步的场地，是吧，等等吧。这个运营成本确实高，因为他跟别人的线路不一样，对吧，他的跑啊，他的游泳啊，他这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时间也不好安排。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啊奥林匹克就是国家奥委会为这个项目努力在为瘦身吧。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承办的热情，大家不是那么像过去那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尽量的尽可能的想办法让这个主办地啊不要有太多的负担，所以你现在争来争去，你原来这个巴黎啊和洛杉矶，其实最近这两年就剩他们俩了，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关注青少年成长平谷区体教卫联合联动正式启动。12月10号关注青少年成长平谷体教卫联合联动启动仪式及中国小康牛奶行动捐赠仪式在平谷区体育中心召开，为落实好双减政策，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同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平谷区体育局联合区教委区卫健委联合推出校园综合素质教育课程，极大丰富了学生的课后时间和学习内容。综合素质教育课程不仅突出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也突出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丰富有趣的体能课程锻炼了学生的身体，强健学生体魄。专业化的心理类课程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确立良好的自我概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帮助青少年能够养成良好心理承受能力，去正确的面对挫折和失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